你什么都别说，别怕拖累我，我没你想的那么脆弱。光明扶持着，连鬼门关都拼死走过，赌上这辈子却输不起承诺，你要逃避什么？ 这里有我守着，你懂得不用说，命运过分纠葛，终究会让未来更难测。不用回头看我，时光能让记忆都斑驳，欠下的债太多，我给不起承诺，不要问为什么。 想过吗？这辈子出生入死图什么？ 背负宿命的人为何是我？寂寞一直比恐惧深刻，像黑暗中的灵魂， 背后有你靠着，我不忐忑。从前，我来给你结果。我懂你的落寞，沉默只是你的保护色。你消失的那刻，至少有我用一生记得。到底谁更天真？不过一场分离，怎么都扛不过。 闭上眼，看得到终将燃尽的野火，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颜色？又或者那无尽的孤独，离开是最好解脱。为何你总坚持不放手？